听众朋友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蔡健雅演唱的一首《空白格》。这首歌呢，是她用5分钟就把词曲创作完成的一首歌。之所以能够完成的这么快，是因为蔡健雅在创作的时候呢，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情感经历写成的。在创作的时候呢，就像是把事情全部都说了出来，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给自己的情绪找到了一个抒发的出口。所以呢，他在创作的时候呢，也是一边写一边流泪。而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也能够听出来在感情开始与结束的时候的那种情感落差。